城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克隆耶格尔尖尖的鼻子头全都气白了，在安静的屋子里，他的呼吸嘶嘶作响。他故作镇静地说： 你完全没有必要告诉我的手下该往哪儿下脚，你个老机灵鬼。那咱们走着瞧吧。我刚刚提到的在里多码头淹死的那个司机，昨天夜里在你的管辖区范围内开枪打死了一个人，一个叫盖格的家伙。盖格在好莱坞大街开了一家租赁银书的书店，他和现在在我外面汽车里扣着的那个小流氓住在一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克隆耶格尔开始直盯着他了。 一听你的话音儿，就知道后面就得跟着点脏事。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警察的故事也不比这个干净多少。哼， 奥尔斯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朝我转过身，他的眉毛都立了起来。 该你发言了，马洛，把那些事情讲给他们听听。 我把事情的始末讲了一遍，当时也不知为什么，我有意略去了两件事，一件是卡门去 Brody 家的事，另一件是 Eddie Morris 下午去找 Gag 的事，剩下的我倒是和盘托出了。在我讲话的时候，克隆耶格尔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的脸，但是目光却毫无表情。我把话说完以后，他好半天一句话也没说。怀尔德也沉默着，只顾着一口一口地呷着咖啡，悠闲地喷着雪茄烟。奥尔斯则一直盯着自己的大拇指。克隆耶格尔慢慢地仰身靠到椅背上，把一只脚脖子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用他的瘦削的颤巍巍的手揉着自己的脚踝。 他把眉头在一张瘦脸上拧得紧紧的，用12分客气的语调说，这样看来，你没有来报告昨天晚上就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又花了今天一整天到处跟踪，让该个的这个相好有机会在今天下午又干掉一个人。我说，是这么回事。当时我也挺棘手的，没准是我做错了，可我要保护我的委托人呢。况且，我也没有任何道理想到那个小伙子会跑去把 Brody 给干掉。警察其实倒可以想到的，马罗。如果昨天夜里你把该个死的事情报了案，那些书就绝不会从书店搬到 Brody 那里，那个小流氓也就不会跟踪这些书找到 Brody 再把他给杀死。就算他是气数该尽了吧，他们这种人一般都是这样的，可是一条人命毕竟是一条人命呢。您说的对，不过我看你还是把这些话留一留吧，等下次哪个小偷仅仅因为偷了一条备用轮胎在街上跑就叫你手下那帮家伙开枪打死的时候，你再拿这些话去教训他们吧。怀尔德把他两只手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 够了，够了。马洛，你凭什么那么肯定说是泰勒这家伙打死了盖哥？就算打死盖哥的那把枪是从泰勒身上或者是从他的车里搜出来的，你也不能因此就断定泰勒是个杀人凶手啊。那支枪可能是往他身上栽赃，说不定就是 Brody 这个真正的凶手干的。 从物质环境上看完全可能，但是从伦理角度考虑，这种推断是站不住脚的，这需要太多的巧合。这种做法同 Brody 和那位姑娘的性格不太相符，从他的动机来看也解释不通。我和 Brody 谈过一阵子，他的确不是什么好人，但他不是杀人犯，他有两把枪，但随身却一把都不带。他一直想方设法要在盖格的这个肮脏的生意里插一手，这事他全都是从那个姑娘那儿听来的。 Brody 说他时不时的就打探盖格的行踪，想看看他有没有腰杆硬的后台。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假设他为了那些书杀死盖格，而后带着盖格刚给卡门斯坦伍德拍的裸体照片溜之大吉，而后又把枪栽在了欧文泰勒的身上，而且呢还把欧文从里多码头推到了海里面，这种假设也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泰勒却有理由也有机会杀死盖格，由于嫉妒，他对盖格恨之入骨，他没有经主人同意就私自开出一辆汽车，他当着那个姑娘的面杀死了盖格，这是 Brody 绝对干不出来的事，就算 Brody 杀过人也干不出这种事来。我想象不出有哪个只想赚钱图利的人会干出这种事，但是 Tyler 却有理由这么干，那些裸体照片就足够气得他去杀掉一个人了。怀尔德咯咯地笑着斜瞟了克隆耶格尔一眼，克隆耶格尔哼了一声清了清喉咙，怀尔德又问， 那为什么要把尸体藏起来呀？这一点我可想不通。 我说，外面那个小伙子没告诉我们，但这肯定是他干的。 Brody 不会在盖格被杀死以后再去那所房子，那个小伙子一定是在我把卡门送回家去的时候溜了回来，像他那样见不得人的人当然害怕警察了，他很可能还以为 把财产转移之前先把尸体藏起来是什么高招呢？哼，他把尸体拖出了前门，啊，这可以从地毯上留下来的痕迹判断。他很可能把尸体放进了车库，然后他把屋子里所有属于他的东西全都收拾起来，拿到了别的地方。后来到了深夜，在尸体还没僵硬之前，他突然又心血来潮，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死去的朋友，所以他又回去把尸体搬出来放在床上。当然了，这些不过全都是我的臆测罢了。怀尔的点了点头。我接着说，接着今天早晨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书店里，可是眼睛却没有闲着。而在 Brody 往外搬书的时候，他弄清了书的去向，而且他推断谁弄到了这些书，谁就是为了搞到书而打死该个的人。这个小伙子对 Brody 和那个姑娘的情况掌握得非常多，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意料不到呢。你说呢，奥尔斯？阿尔斯应和我说，我会弄清楚的，可惜这帮不了克隆耶格尔的忙。他觉得心里别扭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昨天夜里，而他却是刚刚才听到信儿。克隆耶格尔没好气地说，这件事我想有办法对付。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目光马上又移开了。怀尔德挥了一下手中的雪茄，说道，咱们看看那些物证吧，马洛。我把衣服都翻了个底儿朝天，把我弄到的东西一件件地放在他的桌上。三张纸条，盖格给斯滕伍德将军的名片，卡门的相片，和那个用密码写着通讯录的蓝色笔记本。盖格的钥匙我事先已经给了奥尔斯。怀尔德看着这些东西，轻轻地喷着雪茄烟。阿尔斯点着了一只他自己的小雪茄，平静地往天花板上吹烟圈。克隆耶格尔靠在桌子上查看我给怀尔德的东西。怀尔德拍了拍签有卡门名字的三张条子，说道， 我估计这些只不过是个试探，如果斯坦伍德将军出钱，那他一定是害怕发生什么更不妙的事，那样盖格就会得寸进尺。你知道老头害怕什么吗？ 他看着我说。我摇了摇头。 啊，有关的细节你都讲清楚了。 几个牵扯到私人的问题我给略过去了，以后我也不准备谈，怀尔德先生。克隆耶格尔说道，这一声可真是意味深长啊。怀尔德平静地问我， 为什么呀？ 因为我的雇主有权利受到这种保护，除了面对大陪审团我是不会说的。我有私人侦探的执照，我想私人这个词毕竟是有点意义的。好莱坞警察分局管辖下发生了两起凶杀案，两起都破获了，凶手都已经缉捕归案，两案的作案动机都已经查明，凶器也都搞到了。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件敲诈案，没有必要张扬出去，至少当事人的姓名不一定非公开不可。怀尔德又加了一句， 为什么呀？ 克隆耶格尔冷冰冰地说， 算了吧，我们很乐意给一名私人侦探当当配角呢。 我说，哼，我还可以给你们看一样东西。我站起来走出屋子，向我的汽车走去。我从车里拿出该个店里那本书，那个穿制服的警车司机 正站在奥尔斯的汽车旁边。那个小家伙还在汽车里呢，正斜靠在一个犄角上。我问他说什么了吗？那个警察啐了口唾沫说，他提了个什么要求，我没理他茬。我又回到房间里去，把书放在怀尔德的桌上，打开包装纸。克隆耶格尔正在使用桌子这边的电话，在我进来的时候他挂上电话坐了下来。怀尔德毫无表情地把书翻了翻，又把它合上，推给克隆耶格尔。克隆耶格尔打开书看了一两页，赶快合上。他的颧骨上露出两块半圆银币大小的红晕。我说，哼，看看封底里借书的日期戳吧。克隆耶格尔又翻开书看了看，哦，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发誓证明这本书是该个书店里的货色。那个金发的阿格尼斯会向你坦白书店里搞的是什么名堂，稍稍有点眼力的都能看得出来，开那个店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可惜啊，好莱坞的警察却允许这个黑店营业，警察当然自有这样的理由去做。我敢说大陪审团一定想知道这种理由是什么。怀尔德咧嘴笑了一下说，大陪审团确实常常问起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啊。我看这当然是白费力气了，他们想搞清楚为什么现在城市都被管成这个样子。克隆耶格尔一下子站了起来，戴上帽子，哼，我在这是一对三，我们有刑事部门的警察，就算这个该个是在经营黄色书刊，这跟我们什么相干的啊？不过我也承认，这是要让报纸嚷嚷出去，对我们分局没有什么好处。你们这帮人到底想怎么样啊？怀尔德看看奥尔斯，奥尔斯心平气和地说， 我只不过想把一个犯人移交给你，咱们走吧。 他站了起来，克隆耶格尔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便昂首阔步地走出了房间。奥尔斯紧跟在他后面也走了出去，门重新关上了。怀尔德敲敲桌子，那双清澈的蓝眼睛凝视着我， 你应该理解，你这样把事情隐藏起来，警察对你会有什么想法？你最好把全部的情况都讲讲，至少是为了存档立案啊。我看也许能够把这两起杀人案件分别处理，也不叫斯坦伍德将军的名字卷进去。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揪掉你的一只耳朵吗？ 不知道，我猜是为了留着把两只耳朵一起揪掉吧。 你这么做到底有什么好处 啊？一天25元外加必要的花销， 那也不过是50块钱吧，另外还有一点汽油而已， 差不多这些。他把头歪到一边，用左手的小手指背揉着下巴颏， 你是不是为了这点钱就愿意把这地方警察局里的人给惹翻一半呢？ 我不愿意这么干的，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也是在办案，我不过是出卖我的一点本事来混口饭吃，出卖上帝赐给我的一点点勇气和智慧，出卖我经得住受夹板气的本领，为了保护一个委托人。今天晚上在没有得到将军同意的情况下告诉你们这么多事情，我已经违背自己的原则了。至于说到隐瞒嘛， 其实你早就知道，我自己也在警局混过事，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干警察这一行的，一毛钱就能买一打，便宜的要命。如果一个局外人想要隐瞒点什么事的话，警察们就会显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可是为了照顾他们熟人的情面，为了讨好有权有势的人，他们自己还不是一转过脸也照样这么办吗？况且我的事还没了结呢，我还得继续办我这件案子，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会这么做。怀尔德又咧开嘴笑了笑，假如克隆耶格尔不吊销你的执照的话，你刚才说你有几件私人问题没有透露，重不重要？我还得继续办我的案子。我说，目光直视他的眼睛。怀尔德朝我微笑了一下，他常爱露出爱尔兰人那种坦率爽朗的笑容。哎呀，让我来告诉你情况吧，孩子。我的父亲是老斯坦伍德的好朋友，为了让老头少伤点心，我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已经尽了一切力量了。啊，也许还不止这个呢。可是到头来我还是白费力气，他的那两个姑娘早晚得牵连进一件叫人没法遮掩过去的事情里不可，尤其是那个黄毛丫头，他们现在不该这么到处放荡了。不过这事儿也怨老头，我估计他一定认识不到如今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另外，既然咱们现在是男子汉对大丈夫式的谈话，我对你也用不着装腔作势。我想另外有一件事我也不妨跟你说说，我敢以$1对加拿大$1打赌，将军怕他那位过去贩卖私酒的女婿多多少少会和这种事情有牵连，他真正希望的倒是你最终证明这些事同里根没有瓜葛。你觉得我这么想有没有道理？据我所知，里根似乎不像个诈骗犯，他已经弄到手的一个安乐窝，可他自己又走出去了。怀尔德哼着鼻子说，这个窝究竟安乐到什么程度，你我两人都无从判断。如果他是一个有骨气的汉子，他弄到的那个窝就不怎么安乐。将军告诉没告诉你，他一直在寻找利根呢？他对我说，希望知道他的下落，也希望知道利根平安无事，他挺喜欢利根的。可是利根没和老头打声招呼就跑了，这可伤了老头子的心啊。花儿的往后一靠，皱起了眉头，他用完全另一种声调说，我明白了。他的手在桌上摸索着，把盖格的蓝色笔记本挪到桌子一边，把其余的东西推给我。你不妨把这些带走，这些对于我是没有用了。 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半点过后继续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快到11点钟的时候，我把车子放好，绕到霍巴特·阿姆斯前门来。大玻璃门在10点钟就锁上了，我只好掏出我的钥匙。在光秃秃的方形大厅里，一个男人把一张绿版的晚报放到一盆棕榈旁边，又把烟头掐灭在花盆里。他站起来对我挥了挥帽子，说道：老板想跟你谈谈，你可让哥们等了好一会儿了。我停住脚，观赏着他的塌鼻子和一只像肉饼似的耳朵。什么事？你就别管那么多事了，只要你别惹麻烦，就没有什么事。他说着，手向没有系扣的上衣扣眼那儿摸过去。我身上可有警察味儿啊，我已经累得不能讲话了，累得不想吃东西，累得连脑子都不能转了。但是如果你认为我还不至于累到连 Eddie Mars 的命令都不能服从的话，那就趁我还没有把你那只好耳朵打掉之前，先把你的江伙给亮出来吧。扯淡，你没带着枪。他死死地盯着我，一对黑色的钢丝般的眉毛锁在了一起，嘴角也耷拉下来。啊，那会儿没带，没准儿这会儿戴上了。我倒也不是老那样赤手空拳的，知道吗？他挥了挥左手。那好吧，你赢了。他没让我动家伙，他马上就会来给你送个信儿的。现在可不是时候啊。我说着，当他从我身旁走过，向大门走去时，我慢慢转过身去。他打开门，头也没回就出去了。我对自己的傻劲儿感到好笑。我朝着电梯走去，上楼回到了我的房间。我把卡门的小手枪从口袋里掏出来，冲他笑了笑，然后 我仔细擦拭了一遍，上了油，把它包在一块法兰绒布里锁了起来。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着喝着，电话铃就响了起来。我在放电话桌旁边坐下，电话里传来了艾迪·马尔斯的声音： 听说你今晚上露了一手啊。 放肆、傲慢、顽固，浑身还长满了刺儿，请问我能为你出点什么力啊？ 警察们到那地方去了，你知道那儿是哪儿？你没把我拉扯进去吧？ 我何苦要替你藏着掖着？ 当兵的，你可是个以善还善、以恶报恶的人呢。 仔细听听，我的牙齿都在打颤了。 你没说我？真的没说我？ 没说，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没有说你的事情。我想就算没你这件事也够复杂的了。 那就多谢了，当兵的。是谁把他干掉的？ 明天看报吧，可能会见报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想的事都达到目的了吧？ 没有。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一个你从来没听说过的人把他给干掉了。就说到这儿吧。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早晚有一天我会还你的人情的。 挂了吧，让我睡一会儿觉。 你正在找卢斯蒂里干是不是？ 不少人看来都这么认为啊。可惜我没再找他。 如果你想找，我可以给你出点主意。方便的话，到海滨来找我吧，什么时候都行。我很高兴能见到你。 没准吧。 那么再见了。 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我以巨大的耐心克制着自己，手里攥着话筒坐在那儿。然后我拨了斯特恩伍德家的号码，听见对面铃声响了四五次，接着管家那殷勤的声音答话了： 这里是斯特恩伍德将军公馆，我是马洛，记得我吗？ 我是100年前见过你的。还是昨天刚见过呀？ 当然，马洛先生，我当然记得。 利甘太太在家吗？ 我想她是在的。你要不要？ 她说的时候，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打断了她的话头。不必了。你给她传个话。你告诉她，照片在我手里，全部照片，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好。好的。 声音似乎有点发颤。 您得到了那些照片？ 全部照片， 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好，先生，我应该说非常感谢你，先生。5分钟之后，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时我已经喝完了酒，酒时我开始觉得可以吃下那顿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晚饭。我走了出去，没理会这响个没完没了的电话。我回来时，电话还在响着，它断断续续一直响到12点半。到了12点半，我关上灯，打开窗户，用一块纸塞住电话铃，上了床。我满肚子都是斯特恩伍德一家的事。第二天早上，我在吃火腿煎蛋的时候，把3份晨报都看了一遍。报上关于这些案子的报道和事实真相差距不远，也就跟火星同土星的距离差不多吧。报纸上的故事通常都是这样的。 三份报纸都没有把欧文泰勒在里多防波堤发现的那辆车里的那个司机，这几份报纸都没有把他同月桂谷怪宅凶杀案联系起来，也没有一份报纸提到斯特恩伍德、伯尼奥尔斯或者我的名字。欧文泰勒只是被说成一个有钱人家的司机。好莱坞警察分局的克隆耶格尔警长由于侦破了他所辖区的两件凶杀案而名声大噪。据说凶杀是由于对一家通讯社的财产引起争执而发生的。这家通讯社是一个名叫盖格的人在好莱坞大街上一家书店后面开办的。布罗迪枪杀了盖格，卡罗尔·伦德格林为了复仇又枪杀了布罗迪。警方已经把卡罗尔·伦德格林拘捕归案了，他也招了供，此人过去就有犯罪历史，可能是在中学时代。此外，警方还拘留了一个名叫阿格尼斯·罗兹列的女人作为见证，她是盖格的女秘书。哼，这报道写得真是妙极了，他给人们的印象是这样的，盖格是头天夜里被杀害的， Brody 大约一小时之后也被打死了，而克隆耶格警长在抽一根香烟的功夫里就把两个案子都破获了。泰勒自杀的消息则登在二类新闻的第一版，附有一张停在驳船甲板上的汽车照片，汽车牌照上的号码有意给涂掉了，汽车脚踏板旁边的甲板上摆着一具用白布盖着的尸体。欧文·泰勒近来情绪低沉，健康不佳，他的家在都布克，遗体将用船载回那里去，此事用不着再追究了。失踪人口调查局的格里高利上尉把我的名片放在他前面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不住地摆来摆去，直到名片和桌子边形成两条平行线。他歪着脑袋把我的名片研究了一会儿，嘴里还嘟哝了一句什么。他在转椅上转了个身，透过窗户望了望半个街区以外的法院大厦最高一层楼上嵌着铁栏杆的窗户。他长得很魁梧，但眼神却显得很疲惫，举动既迟缓又审慎，活像一个守夜人。他的声音呆板，毫无语调，让人觉得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对我说，私人侦探，嗯？他的目光全然没有在我的身上，只是瞅着窗外。一缕青烟从他叼在犬牙上的那只熏得发黑的烟斗中冉冉飘起。你有什么事？我现在正在给斯特恩伍德将军办事，他住在西好莱坞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3765号。格里高利上尉没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只从嘴角吐出一缕烟。办什么事？和你的工作不太一样，但是我对这件事很有点兴趣，我觉得你可以帮帮我的忙。 帮你什么忙？ 斯特恩伍德将军是位有钱人，他是本区首席检察官的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如果他要专门雇个人给他办点事情，那这绝不代表警察局的意思，这是因为人家有钱啊，花得起这份开销。 你怎么会以为我会肯为他服务呢？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又慢吞吞的、笨拙的把身子在转椅上转过来，把两脚平放到铺在地板上的油毡上。他的办公室里有一股多年例行公事的发霉气味，他阴沉沉地盯着我。 我说， 我不打算浪费你的时间，上尉。说着，我把椅子向后挪了挪，大约挪了4英寸。他没有动弹，只是用那双无精打采的眼睛继续盯着我。 你认识地方首席检察官？ 我见过他，我曾经在他手底下干过事，我认识他的探长伯尼奥尔斯，而且相当熟。 格里高利拿起电话，冲着话筒嘟囔道：给我接检察官办公室，找奥尔斯。 他坐在那儿，握着放在支架上的电话机，好一会儿过去了，缕缕烟雾从他烟斗里飘散出来，他的眼神浑浊呆滞，和他的两只手一样，一动也不动。铃声响了，他用左手拿起我的名片。 奥尔斯吗？我是阿尔格里高利，我在办公室。有一个叫菲利普·马洛的人在我这儿，他的名片上说他是个私人侦探，他想从我这儿来打听点情况。 什么？ 那他长什么样？ 好了，谢谢。 他放下电话，把烟斗从嘴里拔出来，用一只大铅笔的铜帽按了按烟斗丝。他的动作是那么小心仔细，一本正经，就好像这也和当天必须干的公事一样重要。他向后一靠，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你想知道什么呀？ 想知道一下你们有多少进展，如果确实有的话。格里高利上尉琢磨了半天，最后问道： 里根吗？ 是。 你认识他？ 我从来没见过他，听说他是一个将近40岁、长得相当漂亮的爱尔兰人，曾经贩卖过私酒，后来和斯坦伍德将军的大女儿结了婚，两个人不太合得来。人家告诉我说，他一个月以前失踪了。 斯特恩伍德将军应该感到庆幸才是，何必要雇个私人侦探到处打探呢？ 将军很喜欢这个人，这种事是常有的。老头身体瘫痪了，非常寂寞，李敢过去总是坐在他身边陪着他。 我们办不到的事，你觉得你又能办到哪些呢？ 我打听利干下落这件事上，我可能什么也办不到，但是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神秘的敲诈案件，我是想证实一下利干并没有参与进去。要能知道他在哪儿或者不在哪儿，恐怕对我是有点帮助的。 老兄，我倒挺愿意帮忙，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在哪儿，他已经谢幕退场了，就是这么回事。 想瞒住你们什么事恐怕很困难，对不对，上尉？ 当然，不过也不尽然，我们也可能暂时被瞒住。 他按了按桌边的铃，一个中年女人把脑袋从侧门探了进来。 把有关卢斯蒂·里根的卷宗拿来吧，阿巴。 门关上了，格里高利上尉和我在更加沉闷的气氛中对看了一会儿。门又开了，那个女人把一沓编着号的绿色卷宗放在桌子上，格里高利上尉点头示意让他出去，然后在他那沾着青筋的鼻子上架上一副挺大的角质眼镜，慢慢翻阅起卷宗里的文件来。我用手指转动着一支香烟。 他说，他是9月16日那天出走的，唯一重要的线索是那天司机放假，没人看见李敢把车开出去。虽然我们知道他开车出去的时候应该是黄昏了，4天以后我们在日落大道附近的一所 非常漂亮的别墅的车库里找到了那辆车。看守车库的人把这件事作为一起窃车案件报了案，说这辆车不是那里的，那个地方叫做卡萨德奥罗。还有一点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到底是谁把车放到那儿的，我们也没查到一丝一毫的线索。我们在汽车上搞到的指纹全都同警方档案中的旧犯无关，车库里出现的车辆看不出和什么罪行有联系。虽然有理由怀疑发生过某种犯罪行为，它倒是和另外一件事有关。我这就讲给你听。我说，和艾迪·马尔斯的妻子被列入失踪名单的事情有关吧？他显然有些恼火。 是的，我们对房客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个人正好住在那里。艾迪·马尔斯的妻子失踪的日子和里甘出走的时间差不多，前后也不过两天。有人看见他和一个有点像里甘的人待在一起，但我们没得到确切的证据。警察们搞的名堂有些也真是滑稽，有时候一个老太太可能看见窗户外面跑过去一个人，六个月过去之后她居然能够从一群人中把这个家伙给认出来。可是我们有时候给旅馆侍者一张挺清楚的照片，他们却什么也认不出来。 认人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旅行侍者必须具备的本领。 是啊，艾迪·马尔斯和他的妻子并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据艾迪说，他们的关系倒还算融洽。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里甘手里有15000块钱，一直带在身上。据他们对我说，那都是现款，绝不会面上一张真票子，下面都是烂纸。这可是一大笔钱，有的人就爱在这上面炫耀，在别人看着他时，偏要掏出来显摆。里甘可能就是这么个人，不过，也说不定他对金钱的事一点也不在乎。据他妻子说，他除了食宿和他妻子给他的一辆帕卡德120以外，从没花过斯特恩伍德老头子的一个铜子儿。别忘记了，他过去是个发过大财的私酒贩子。我真弄不懂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之一，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演播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